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紧紧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会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再从头。 时间过得真快，又来到了四月的尾声了。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能够来锁定最认可的这家电台，来走进我们的音乐导航。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于伍佰的《突然的自我》。这首歌是摇滚歌手伍佰的一个代表作品之一，他的原作呢是出自2003年徐克所执导的电影《散打》里面的主题歌，原唱呢是由黄小琥来进行演唱的。伍佰呢在这首歌里没有了惯有的那种愤怒、伤感和嘶吼，虽然说有一些淡淡的沧桑，但这其中还衬托出来的是洒脱和通透的情怀，让人在感动当中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丝的释怀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来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陈淑桦《笑红尘》。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能空一劫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却忘掉，谈天黑得生难料，还逢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风再冷，不想。 向红尘，这是93年的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里面的国语歌曲的主题歌，是一首经典的武侠歌曲。向红尘人生真谛的体现，也是应对生活应该采取的一种态度。学会洒脱的微笑，生活中就不会有那么些过不去的坎坷。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赵传的《一颗滚石》。 为青春战斗过了吧，我的摇滚 hold 住了吗？那名叫岁月的苦茶，不好喝依然吞下它。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隔夜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颗滚石啊，谁不缺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25年啊。这一路太多的分岔，有时候甜也有时候辣，划破石头留的伤疤，不好看，但我谢谢他。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隔夜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颗滚石啊，谁不缺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滚石吧，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25年啊。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来吧每一颗滚石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滚石啊，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25年啊。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给你带来更加好听的歌曲。我们在这个环节里面呢，来看看我们的微信上大家之前所给肖辉推荐到的一些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歌。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打开到就是肖辉的微信公众号哈，看到了很多的新朋友还有老朋友都在微信当中来给肖辉留言。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到的是一位叫做风尘，他说：肖辉你好，听你的音乐导航有一段时间了，今天呢想要在节目当中为自己送上一首来自于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同样还有呢，我们在微信上看到了一位叫做追逐者，他说：肖辉你好，每天我都会来关注音乐导航，不知道你在节目之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去准备这一期节目。其实呢，每天我在微信上也是能够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我把大家的一些留言或推荐的歌曲进行整理以后呢，就会来准备这样一期节目。所以说也是非常简单，当你把这样一份工作当做一份爱好的去做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多的繁琐的事儿了。然后呢，他说小辉想听一首李健达的也许不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伴随着这两位朋友为大家所推荐到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30分钟的音乐导航。明天的同时间，我继续在这儿等候着各位，明天见。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 从远处听见叹息的诗，在呼唤着旧日名字。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在挂念着落日情意。挥不去亦不别离乱水，历了时光中伤心的故事，记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尘世里挚爱无法相依，就算活着亦无意义。人远去破碎是他的心，静悄地在滴着情泪。驱不散空虚是谁后悔，但急风早吹干他的眼泪。心悲碎今天虽再相见，但往日情随着落日而消失去。哭一洒泪，洗不去当天忘情的嘴。拥抱着以前，又再想起你痛心事。空虚失落，惊出我一生情和意。撕破的前事，也许修补恐怕不易。谁的诗在呼唤着旧日名字，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在挂念着昨日情意。挥不去亦不别离乱水，历练色当中伤心的故事，思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哭一洒泪，洗不去当忘情的罪，拥抱着意志，又再想起被痛心事。空虚失落，惊出我一生情和意。撕破的前事，也收不恐怕得 米颗颗饱满，粒粒皆香。 哎哎，平安车险不做车险，改卖大米了。 大米不卖，我们只免费送，选三个月内到期未投保客户，致电平安车险4008-60询价，就免费送福临门大米一袋。 免费送大米，还是福临门的？ 没错，平安车险送的不只是平安，